第118集。现在时间也还不晚，赵斌想了想，去了一趟超市，简单买了点肉和菜。然而今天注定是不会太顺利。他刚买了菜回家，就接了个科室的电话，是分给他带的新人来的。急诊遇到一个不好处理的病人，打电话征求他意见。他在电话里指导了半天，新人毕竟还是新人，手忙脚乱一番，电脑操作又还不熟悉。赵斌简直恨不得跑过去现场指挥，讲电话语气颇为暴躁，新人的语气里都有些哽咽了。好不容易把事情解决好，一看时间已经8点，再过没几分钟罗明瑶也回来了。赵斌有些沮丧地叹了口气，把东西放进冰箱里，出来和罗明瑶打招呼，点了外卖。医生的生活到底是枯燥还是有趣，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很难评价。说枯燥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病人和病情，每天都是全新的挑战。说有趣，在各不相同的病人背后，是每天重复的繁复文书工作，消耗着每个临床医生的时间和精力。晚上8点的 C 大附院心内科，距离6点下班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，每个组上除了值班医生，还有2到3个医生在加班。电脑的数量是一个组2台，现在这个情况，电脑数完全不够用，好几个医生把查房车也搬进来，疯狂打字写病历办出院。这是罗明瑶在心内科的2个月，他和其他新来的规培生都还不能完全适应心内科高强度的工作，只是适应了这种每天加班的节奏。好几次他因为事情太多，和科室其他人一起点外卖，没有回家和赵斌一起吃。今天也一样，本来事情就多，手上刚好有个麻烦病人，无理要求特别多，他的病人管理也没控制好，今天上午出了3个病人，今天下午就新收3个。出院病人要求3天内整理完成交病案科，心内科对一线要求是2天完成，最后1天上级签字。出3个病人只能倒霉的每天加班整理病历。罗明瑶整完一本了，想到今天是李盼秋值班，正好主治签字，可以先让他签了，便抱着病历往值班室走去。李盼秋今天值班，他本来就是熟手，动作麻利，留下来的事情不多，想着今天待在医院时间还长，这时候就不在办公室扎堆凑热闹，便一个人待在值班室，拿着电脑看文献。罗明瑶走到值班室门口，听到里面有人说话，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这时候进去找人。值班室的走廊和病区走廊是分开的，中间有一道门禁，关上门，病区里的嘈杂就隔开了，让整个值班室环境都舒服了很多。在这片绿洲一样安静的区域中，李盼秋和另外一个人的对话异常清晰。另外一个人是内分泌科的老师，罗明瑶在内分泌待过那么久，基本每个老师都熟悉。在内分泌1年，他也是老资历的一线，聘主治2年了，有时候组上上级有事，就是他带着查房，文章数量质量过硬，听说课题也申请了2、3个。内分泌科主任还表扬过，临床和科研都很强的那种。李盼秋的声音带着笑， 那你这篇文章过了，课题就解题了吧，明年就带走了。这个表情，今年就带走了。 内分泌老师笑着说， 消息估计下周发出来，我们主任才跟我谈了。 李盼秋也笑了起来， 哎呀，恭喜恭喜，总算熬出来了。我说今天来找我说什么呢，是来请客的。 消息出来就请。 两个人笑了一阵，内分泌的老师继续说， 说起来都是新院区带来的机会，我们主任对我们年轻人还是好，我前面的周老师、陆老师这几个好多年不发文章的，弄去新院区了，我才有这个机会。 李盼秋也忍不住感叹， 医院里头案子排备太严重了，以前升职称哪里有这么多要求啊，现在还不是位置不够，一个劲卡年轻人上来，以前熬10年怎么都升副高带组享清闲了，现在熬10年副高都不一定聘得上，能不能带左更是个问题。10年混来混去还是个一线，钱也没有，人也蹉跎了。 能怎么办？年资高的守着自己好位置不让。 罗明瑶听不下去了，他走到门口敲一敲门，面色不改地看向李盼秋。 李老师，病历签个字。 李盼秋笑着接过病历，心照不宣地面不改色说道， 你们内分泌的老师你都认识吧？ 罗明瑶向那边鞠躬， 老师好。 内分泌老师同样若无其事地笑， 小明还是这么乖，好久没见了，心内科辛苦吗？比我们内分泌可是累多了。 罗明瑶胡乱点头微笑， 就是，我还欠了好多的历练呢。 内分泌老师寒暄两句，向李盼秋挥手， 那我先走了，时间地方定好了，我发消息给你。 李盼秋手上签字不停，只点点头，眼神示意知道了。值班室里恢复了沉默，这种沉默异常的尴尬难受，李盼秋却没有出声解释什么。签几个字用不了多少时间，罗明瑶却觉得似乎用了很长时间。等到李盼秋把病历交给他时，他还有些恍惚。 好了， 李盼秋向他笑笑， 剩下的慢慢办吧，你赵老师该着急，你怎么还不回家了？ 罗明瑶艰难地向他笑了笑，拿回病历离开了。在回家的地铁上，罗明瑶一个人靠在车厢相连的位置，在嘈杂的人群中默默想着。听到他们那样说周老师，他的心里很愤怒，但这种愤怒里夹杂着其他复杂的情绪，只因为他也明白，李盼秋和内分泌老师说的是对的。周老师对他来说是个好医生、好老师，但他的下面还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等着向上的机会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周老师是个难以去除的阻碍。当他遗憾周老师被调往分院的时候，也是其他人狂欢终于有晋升机会的时候。他觉得周鸿斌老师的待遇不公，那周老师下面那些年轻医生又怎么想？回到家里，赵斌刚吃完晚饭，正在收拾外卖盒子，同样也是一脸疲惫。罗明瑶换了鞋子，挂好外套，瘫坐在沙发上。 赵老师，今天忙吗？ 赵斌把快递盒收拾进塑料袋，拿到门口，回身关了门，给他一个拥抱。 哦， 说完，他也瘫坐在沙发上。 病人开始多了，新院区九月份正式运营，医院派了几波特级专家到新院区门口做义诊，办了两个星期，造势造得太好，现在牌子打出去了，急诊客人多了不少。 两个人相视唉声叹气了一番，赵斌就坐了一会儿，还要给新院区写东西，收拾了桌子，拿出电脑开始做事。罗明瑶今天也忙了一天，累得不想多说话，早早洗漱了，坐到床上看了会儿手机，等赵斌也收拾了上床，两个人交换了晚安吻，很快就睡了。罗明瑶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医院，他的病人今天要装起搏器，他要先去看看病人情况。术前准备倒是昨天提前做好了的，但病人当天的情况必须提前了解好，还要跟病人确认有没有听从术前指导，注意不进食、不饮水等等。尤其这个病人管起来非常麻烦。这个病人三年前就开始反复出现黑蒙意识障碍，当时在本院检查确定是个三度房室传导阻滞，建议装起搏器。病人和家属强烈反对，坚决拒绝，只要求药物治疗。后来又住过院，诊断明确，但拒绝手术。三年前的出院证上这两句话重复了两次，还着重写了主管医生劝阻无效，病人签字自动离院。病人反复出现意识障碍，在各个大医院跑了一圈， H 大那边心内科也住过好几次，出院证后面那几句话各个医院都大同小异。病人和家属非常固执，认为心脏上面装东西太危险，装上总会出事。但是经过多次心脏短暂停泊，这一次摔成了股骨颈骨折，需要做髋关节置换手术，否则只能长期卧床。外科医生评估，不装起搏器根本不敢上台。几经权衡，病人和家属终于还是来心内科装起搏器了。病人女儿是一个社区医院医务科的，可能平时对自己医院医生颐指气使惯了，总有点莫名其妙的高高在上的态度。 医生语气只要有点强硬，他就扬言要投诉。这次住心内科也是，办住院就用了令人无语的手段，在 C 大医务科闹了一圈，医院也是息事宁人，最后把他母亲住院时间提上来，差不多头天挂号看病，第二天就进来了。住院期间，罗明瑶本来脾气软还好，其他值夜班的医生几乎都被说了个遍。